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六十，汉纪五十二，孝献皇帝乙。初平二年春正月辛丑，赦天下。关东诸将议，以朝廷右冲迫于董卓，远隔关塞不知存否，幽州牧刘虞宗室贤俊与共立为主。曹操曰：“吾等所以举兵而远近莫不响应者，以异动故也。今右主微弱，至于奸臣，非有昌邑亡国之信，而一旦改易，天下其孰安之？诸君北面，我自西向。”韩馥、袁绍以书与袁术曰：“帝非孝陵子，欲依将冠诸废少主，迎立代王故事，奉大司马于为帝。”术因有不臣之心，不立国家有长君，乃外托公义以拒之。少复与术书曰：“今昔明有幼君，无血脉之属，公卿以下皆昧侍卓，安可复信？但当使兵往屯关要，皆自猝死。东立圣君，太平可继，如何有疑？有世家见禄，不念子虚，可复北面乎？”术答曰：“圣主聪锐，有周成之志，贼卓因危乱之际危服百僚，此乃汉家小恶之会，乃云今上无血脉之属，岂不呜呼？”又曰：“世家见禄，可复北面，此卓所为，岂国家哉？喽喽赤心，志在灭卓，不识其他。”傅绍敬遣故乐浪太守张齐等击毙上虞尊号。虞见齐等，厉色斥之曰：“今天下崩乱，主上蒙尘，吾披重恩，未能清雪国耻。诸君各据州郡，一共戮力尽心王室，而反造逆谋，以相构诬也。故拒之。”傅等又请于领尚书事，长治封拜，傅不听，欲奔匈奴以自决，绍等乃止。二月丁丑，以董卓为太师，位在诸侯王上。孙坚移屯梁东，为卓将徐荣所败，复收散卒，进屯阳人。卓遣东郡太守胡轸督部骑五千击之，以吕布为骑都。轸与布不相得，简出击，大破之，削其都督华雄。或谓袁术曰：“坚若得洛，不可复制，此为除狼而得虎也。”术疑之，不运军粮。兼夜持剑术，化地计教曰：“所以出身不顾者，上为国家讨贼，下为将军家门之私仇。兼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，而将军受浸润之言，还乡嫌疑何也？”术促急，即调发军粮。兼还屯，卓遣将军李傕率兼欲与和亲，令兼属子弟任刺史郡守者徐表用之。兼曰：“卓逆天无道，今不以辱三族，悬视四海，则吾死不瞑目，岂将与乃和亲也？” 复进军大谷，聚落九十里。卓自出，与坚战于朱陵间，卓败走，却屯渑池，聚兵于陕。坚进至洛阳，击吕布，复破走。坚乃扫除宗庙，辞以太牢，得传国玺于城南贞观井中。分兵处新安渑池间以邀卓。卓谓长史刘艾曰：“关东军败朔矣，皆为孤，无能为也。唯孙坚小壮，颇能用人，当与诸将使之计之。故昔与周慎西征边韩于金城，孤遇张温，求引所将兵为慎作后助，温不听。温又使孤讨先连叛羌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，遂行。留别部司马刘敬将部骑四千屯安定以为生事。叛羌欲劫归道，孤小机折开，为安定有兵故也。鲁卫安定当数万人，不知但敬也。而孙坚随周慎行，为慎求先将万兵造金城，使慎以二万作后助。边韩为慎大兵，不敢轻与坚战，而坚兵足以断其运道，而曹用其言，凉州或能定也。温既不能用孤，慎又不能用坚，足用败走。坚以左军司马，所见略与人同，故自为可。但无故从诸元耳，终亦死耳。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渑池，中郎将段威屯华阴，中郎将牛辅屯安邑，其余诸将布在诸县，以御山东。辅卓之婿也。卓引还长安。孙坚羞塞诸陵，引军还鲁阳。夏四月，董卓至长安，公卿皆迎拜车下。卓敌首为御史中丞黄甫松曰：“义真不畏乎？”松曰：“明公以德辅朝廷，大庆方至，何不之有？若淫行以逞，将天下皆惧，岂独松乎？”卓党欲尊卓比太公，称上府。卓以问蔡邕，邕曰：“明公威德，成为微微，然比之太公，余亦以为未可。宜须关东平定，车驾还返旧京，然后议之。”卓乃止。卓使司隶校尉刘嚣及吏民有为子不孝、为臣不忠、为吏不清、为地不顺者，皆身诛，财物莫关。于是更相污饮，冤死者以千数，百姓嗷嗷，道路已目。六月丙戌，地震。秋七月，司空重福免，以光禄大夫济南淳于嘉为司空。太尉赵谦霸以太常马密堤为太尉。初，何进遣云中张扬还兵州募兵，会进败，杨流上党，有众数千人。袁绍在河内，杨往归之，与南单于、于夫罗屯漳水。 韩馥以豪杰夺归心袁绍，继之，因贬节其军粮，欲使其众离散。会副将屈义叛，复与战而败，绍因与义相结。绍客庞纪谓绍曰：“将军举大事而养人资己，不惧益州，无以自全。”绍曰：“冀州兵强，无事击伐，设不能办，无所容力。”纪曰：“韩馥庸才，可密邀公孙瓒使取冀州，复必害惧。因遣便士为臣祸福，复迫于仓促，必肯逊让。”绍然之，即以书与瓒。瓒遂引兵而至，外托陶董卓而阴谋袭复，复与战不利。会董卓入关，绍还军延津，使外甥陈留高干及傅所亲颍川新平寻臣郭图等水赴曰：“公孙瓒将燕代之卒乘胜来南，而诸郡应之，其封不可当。袁车骑引军东向，其意未可量也，且为将军威之。”傅惧曰：“然则为之奈何？”臣曰：“君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负，属与袁氏。”傅曰：“不如也。临危土绝，智勇过人，又属与袁氏。”傅曰：“不如也。事不恩德，天下家受其惠，又属与袁氏。”傅曰：“不如也。”臣曰：“袁氏一时之节，将军资三不如之事，久处其上，彼必不为将军下也。夫冀州，天下之重资也。彼若与公孙瓒并力取之，威王可立而待也。夫袁氏将军之旧，且为同盟，当今之计，若举冀州以让袁氏，彼必厚德将军，瓒亦不能与之争矣。是将军有让贤之名，而身安于泰山也。”傅性匡切，因然其计。傅长史耿武别驾闵淳，至中李立闻而谏曰：“冀州带甲百万，古之十年，袁绍孤客穷军，仰我鼻息，譬如婴儿在鼓掌之上，绝其哺乳，立可扼杀，奈何欲以周与之？”复曰：“吾袁氏故吏，且才不如本初，夺得而让，古人所贵，诸郡独何病焉？”先是，复从事赵福成患，将强弩万张屯孟津，闻之率兵迟还。时绍在朝歌清水，福等从后来，船数百艘，众万余人，整兵鼓夜过绍营。绍甚恶之。福等道，谓复曰：“原本初军无斗粮，各已离散，虽有张扬、于夫罗心腹，未肯为用，不足敌也。小从事等，请以宪兵拒之，旬日之间必土崩瓦解。明将军但当开阁高枕，何忧何惧？”傅又不听，乃必谓出居中常侍赵忠固舍，遣子宋印绍以让绍。绍将至， 从事十人，张弃父去，独耿武、敏纯仗刀拒之，不能进，乃止。少皆杀之。少遂领冀州牧，承志以父为奋威将军，而无所降御，亦无官属。少以广平居寿为奋武将军，使监护诸将，宠誉甚厚。魏郡沈佩巨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，少以丰为别驾，佩为至中，即南阳许攸、庞纪、颍川荀臣皆为谋主。少以河内朱汉为都官从事，汉先为韩馥所不理，且欲邀迎少义善发兵为首腹地，拔刃登屋，复走上楼，收得腹大儿，垂折两脚，少立收汉杀之。复由幽部从少所去，往依张邈。后少遣使一邈，有所记忆，与邈耳语，复在座上，未为见图，无何，起致混，以书刀自杀。报信谓曹操曰：“袁绍为盟主，因权专利，将自生乱，使富有一浊也。若抑制，则力不能治，只以构难，且可归大河之南，以待其变。”操善之。会黑山余毒、白绕、虽固等十余万众掠东郡，王公不能御。曹操引兵入东郡，击白绕于濮阳，破之。袁绍因表操为东郡太守，至东武阳。南单于劫张扬以叛袁绍，屯于黎阳。董卓以阳为建义将军、河内太守。太史望气，言当有大臣戮死者。董卓使人诬卫尉张温与袁术交通。冬十月壬戌，吃杀温于市以应之。青州黄金寇渤海，众三十万，欲与黑山合。公孙瓒率部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，大破之，斩首三万余级。贼弃其辎重，奔走渡河。瓒因其半骑搏之，贼复大破，死者数万，流血丹水。收得牲口七万余人，车甲财物不可生算，威名大振。刘与子和为侍中，弟思东归，使和伪逃董卓，前出五关一隅，令将兵来迎。和至南阳，袁术立于为援，刘和不遣，许兵至巨溪，令何为书与余。余得书，遣数千骑议和。公孙瓒知术有异志，止之，余不听。瓒恐术闻而怨之，亦遣其从弟乐将千骑议术，而因教术直和，夺其兵。由是余瓒有隙，和逃戍来北，复为袁绍所留。是时关东州郡互相兼并，以自强大，袁绍、袁术亦自离二。术遣孙坚击董卓未反，绍以会稽周昂为豫州刺史，袭夺兼阳城。兼叹曰：“ 同举一兵将就社稷，逆贼垂破而各若此，吾当谁与陆立乎？引兵激昂走之。袁术遣公孙越助兼公昂，越为刘石所中死。公孙瓒怒曰：“余弟死，祸起于少。”遂出军屯盘河，上书蜀少罪恶，进兵攻少。冀州诸城夺叛少从赞，少惧，以所配渤海太守印绶受赞从弟范遣之郡，而范遂被少，领渤海兵以助赞。赞乃自属其将帅严纲为冀州刺史，田楷为青州刺史，单经为兖州刺史，又悉改制郡县首令。初，涿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，少孤贫，余母以贩履为业，长七尺五寸，垂首下膝，故自见其耳。有大志，少语言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常与公孙瓒同失事卢植，由是往依赞。赞使备与田楷训青州有功，因以为平原相。备少与河东关羽、涿郡张飞相友善，以羽飞为别部司马，分统不屈。备与二人寝则同床，恩若兄弟，而仇人广作势力终日随备周旋，不必艰险。常山赵云为本郡将立兵议公孙瓒，瓒曰：“闻贵州人皆怨袁氏，君何独迷而能反乎？”云曰：“天下汹汹，未知孰是，民有倒悬之恶，彼州论议，从人政所在，不畏乎袁公，思明将军也。”刘备见而奇之，身家接纳。云遂从备至平原，为备主骑兵。初，袁术之得南阳，户口数百万，而术奢淫肆欲，征敛无度，百姓苦之，稍稍离散。既与袁绍有隙，各立党员以相图谋。术结公孙瓒，而绍连刘表，豪杰多附于绍。术怒曰：“群庶不无从，而从无家奴乎？”又与公孙瓒书曰：“少非袁氏子。”少闻大怒。庶使孙坚击刘表，表遣其将黄祖逆战于樊邓之间，坚击破之，遂为襄阳。表夜遣黄祖前出发兵，祖将兵欲还，兼逆与战，祖败走，窜陷山中。兼乘胜，夜追祖，祖不屈兵，从竹木间暗射兼，杀之。兼所举孝廉，长沙还街，一表请兼丧，表义而许之。兼兄子奔，率其士众救袁术，术复表奔为豫州刺史，术由是不能胜表。初，董卓入关，留诸郡守洛阳，而郡前与山东诸将通谋，据韦卓所袭，出奔荆州。卓以弘农杨毅为河南尹，郡复引兵还洛，击毅走之。 郡以河南残破无所资，乃东屯中牟，遗书州郡，请师讨卓。徐州刺史陶谦上郡行车骑将军，遣精兵3000助之。于州郡亦有所给。谦丹阳人，朝廷以黄金扣乱徐州，用谦为刺史。谦至，击黄金，大破走之。州境晏然。刘焉在益州，因图益计。沛人张鲁，自祖父陵以来，视为五斗米道，客居于蜀。鲁母以轨道常往来燕家，燕乃以鲁为都邑司马，以张修为别部司马，与合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，断绝斜谷阁，杀害汉使。燕上书言，米贼断道，不得复通，又托他事杀周中豪强王贤、李全等10余人，以立威行。建为太守任齐及校尉贾龙由此起兵攻燕，燕击杀齐龙，燕亦见胜，作胜于车具1000余乘。刘表上，燕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，时燕子范为左中郎将，但为治书御史，张为奉车都尉，皆从弟在长安，为小子别部司马茂素随燕，弟使张小遇燕，燕留张不遣。公孙度威行海外，中国人士避乱者多归之。北海管宁、秉元、王烈皆往伊燕。宁少时与华歆为友，常与歆共锄菜，见地有金，宁挥锄不顾，与瓦石无异，歆诛而置之，人以是知其优劣。秉元远行游学，89年而归，师友以元不饮酒，会米肉送之。元曰：“本能饮酒，但以荒思废业，故断之耳。今当远别，可亦饮宴。”于是共坐饮酒，终日不醉。宁元俱以操上称，杜须管以后之。宁既见杜，乃庐于山谷，时避难者多居郡南，而宁独居北，是无还志。后见来从之，寻悦而诚意。宁每见杜，与为经典，不及世事。还山专讲诗书，习祖斗，非学者无见也。由是度安其贤，民化其德。秉元性刚直，轻易以格物，度以下心不安之。宁谓元曰：“乾隆以不献诚德，言非其实，皆招祸之道也。”密遣元逃归，杜闻之，亦不复追也。王烈气业过人，少时名闻在元宁之右，善于教幼，乡里有盗牛者，主得之，盗请罪，曰：“行路是干，岂不使王彦芳知之？”列文而使人谢之，未不一端。或问其故，列曰：“道俱无闻其过，是有耻恶之心。 既知耻恶，则善心将生，故与不以劝为善也。后有老妇一见于路，行道一人见而守之，至暮老妇还，寻得见，怪之，以事告烈。烈使推求，乃先盗牛者也。诸有争讼屈直，将置之于烈，或制图而返，或望炉而还，皆相推以直，不敢使烈闻之。杜欲以为长史，烈辞之，为商贾以自会，乃免。三年春正月丁丑，赦天下。董卓遣牛辅将兵屯陕，辅分遣校尉北地李傕、张掖郭汜、武威张济，将部骑数万击破诸郡于中牟，因掠陈留、颍川诸县，所过杀戮无疑。初，荀叔有孙曰玉，少有才名。何勇见而异之，曰：“王左才也。”及天下乱，欲为父老曰：“颍川四战之地，宜即避之。乡人多怀土不能去，欲独率宗族去依韩馥。会袁绍以夺父位，待玉以上宾之礼。”欲夺少终不能定大业，闻曹操有雄略，乃去少从操。操与语，大悦，曰：“吾子房也。”以为奋武司马，其乡人留者多为绝嗣所杀。袁绍自出据公孙瓒，与瓒战于界桥南20里，赞兵30000，其锋甚锐。少令屈义领精兵800先登，强弩千张加成之。赞轻其兵少，纵骑腾之，一兵伏盾下不动，未至十数步，一时同发，欢呼动地。赞军大败，斩其所至冀州刺史严纲，或甲首千余级，追至界桥，赞敛兵还战，亦复破之，遂到赞营，拔其衙门，余众皆走。初，兖州刺史刘岱与少赞联合，少令妻子居岱所，赞亦遣从事范方将计助岱。即赞击破少军，欲岱令遣少妻子别斥范方，若岱不遣少家，将计还，吾定少将加兵于岱。岱与官属议，连日不绝。闻东郡常玉有智谋，召而问之，玉曰：“若弃少进援而求赞远助，此假人逾越以救逆子之说也。夫公孙瓒非袁绍之敌也，今虽坏少君，然终为少所擒，待从之。”范方将其计归，未至而赞败。曹操军顿丘，余独等攻东武阳，操引兵西入山，攻独等本屯，诸将皆请救武阳。操曰：“使贼闻我西而还，武阳自解也。不还，我能败其本屯，鲁不能拔武阳必矣。”遂行。独闻之，弃武阳还。操遂击睢固及匈奴于弗罗于内黄，皆大破之。 董卓以其弟民为左将军，兄子黄为中军校尉，接点兵士，宗族内外并列朝廷。卓侍妾怀抱中子，皆封侯，弄以金子。卓车服见你天子，召呼三台，尚书以下皆自意卓服起事。又筑屋于梅，高厚皆七丈，基谷为三十年楚，自云事成雄踞天下，不成守此足以毕老。卓忍于诛杀，诸将言语有搓跌者，便露于前，人不聊生。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绾、仆射侍孙瑞、尚书杨赞密谋诛卓。中郎将吕布骈弓马，屡立过人。卓自以遇人无礼，行止常以步自卫，甚爱信之，视为父子。然卓性刚扁，常小失卓意，卓拔手戟制布，布全节避之，而改容固谢，卓意一解，布犹是因怨于卓。卓又使布守中阁，而思于复辟，亦不自安。王允素善待布，布见允自陈卓击剑杀之状，允因以诛卓之谋告布，使为内应。布曰：“如父子何？”曰：“君自姓吕，本非骨肉，今忧死不暇，何谓父子？至己之时，岂有父子情耶？”不遂许之。下四月丁巳，帝有疾心郁，大会未央殿。卓朝服盛车而入，陈兵夹道，自营至宫，左部右骑屯卫周匝，令吕布等捍卫前后。王允使侍孙瑞自书诏以授布，布令同郡冀都尉李肃与勇士秦毅、陈卫等十余人，委着卫士服守北掖门内以待卓。卓入门，肃以戟刺之，卓中甲不入，伤臂堕车，故大呼曰：“吕布何在？”布曰：“有诏讨贼臣。”卓大骂曰：“庸狗，敢如是也？”布应声持矛刺卓，促兵斩之。主簿田仪及卓仓头前赴其师，布又杀之，凡所杀三人。布即出怀中诏板，以令立誓曰：“诏讨卓耳，余皆不问。”立誓皆正立不动，大称万岁。百姓歌舞于道。长安中侍女卖其珠玉衣装，是酒肉相庆者，填满街肆。帝民皇等及宗族老弱在梅，皆为其群下所卓射死，曝卓尸于市。天时始热，卓素充肥，支流于地，守尸吏为大柱，置卓其中燃之，光明达曙，如是积日。朱元门生据董氏之师，焚灰扬之于路，屋中有金二三万斤，银八九万斤，锦起其丸积如秋山。以王允录尚书事，吕布为奋威将军，假节以比三司，封温侯，共秉朝政。卓之死也， 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，闻之惊叹。允勃然，斥之曰：“董卓国之大贼，击亡汉室，君为王臣，所宜同己，而怀其私欲，反相伤痛，岂不共为逆哉？”即收复廷尉。雍谢曰：“身虽不忠，古今大义耳所厌闻，口所常玩，岂当背国而向卓也？愿请守越族，继承汉室。”士大夫多今救之，不能得。太尉马密堤谓允曰：“伯皆旷世异才，多治汉室，当续承后世，为一代大典，而所作至微，诸之吾乃失人望乎？”允曰：“昔武帝不杀司马迁，始作谤书留于后世，方今国祚中衰，戎马在郊，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，既无意圣德，复使吾党蒙其善意。”密堤退而告人曰：“王公岂无后乎？善人国之祭也，至作国之典也，灭祭废典，岂能久乎？”雍遂死狱中。初，黄门侍郎荀攸与尚书郑泰、侍中崇吉等谋曰：“董卓骄忍无亲，虽资强兵，实亦匹夫耳，可执刺杀也。是垂柩而决，收攸细狱。”泰逃奔袁术，有言语饮食自若，会卓死，得免。青州黄金寇兖州，刘岱欲击之。吉北相报信谏曰：“今贼众百万，百姓皆震恐，士卒无斗志，不可敌也。然贼军无辎重，唯以超略为资，今不若蓄士众之力，先为固守，彼欲战不得，攻又不能，其势必离散，然后选精锐聚要害，击之可破也。”待不从，遂与战，果为所杀。曹操部将东郡陈宫谓操曰：“周今无主，而亡命断绝，公请税周中纲纪，明府寻往牧之，资之以收天下，此霸王之业也。”公因往税别驾，至终曰：“今天下分裂，而周无主，曹东郡命世之才也，若盈以牧周，必宁生民。”报信等亦以为然，乃与周立、万潜等至东郡，迎操领兖州刺史。操遂进兵，及黄金于寿张东，不利，贼众惊悍，操兵寡弱。操抚寻激励，明设赏罚，乘舰设旗，昼夜会战，战折擒获，贼遂退走。报信战死，操构求其丧不得，乃刻木如信状，祭而哭焉。诏以京兆金上为兖州刺史，将之部，操逆击之，上奔袁术。五月，以征西将军黄甫嵩为车骑将军。初，吕布劝王允尽杀董卓不屈，允曰：“此辈无罪，不可。”布欲以卓财物颁赐公卿将校，允又不从。 允素以见客遇布，不负其功劳，多自夸乏，既失意望，见不相平。允性刚棱极恶，初具董卓，故折节下之。卓既歼灭，自谓无复患难，颇自骄傲，以是群下不甚附之。允时与世孙锐议，特下诏赦卓不屈，继而疑曰：“不屈从其主耳。今若明知恶逆而赦之，恐世使身自疑，非所以安之也。”乃止。又亦西罢其君，或说允曰：“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，今若一旦解兵开关，必人人自危，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，就领其众，因使刘闪以安抚之。”允曰：“不然，关东举义兵者皆无土也，今若据险屯闪，虽安凉州而以关东之心，不可也。使百姓讹言，当悉诛凉州人。卓故将校遂转乡孔洞，皆拥兵自守，更相谓曰：‘蔡伯阶但以董公亲厚尚从坐，今既不赦我曹，而欲使解兵，今日解兵，明日当复为鱼肉矣。’吕布使李肃至陕，以诏命诛牛辅，辅等逆与肃战，肃败，走弘农，布诛杀之。辅匡窃失守，会营中无故自惊，辅欲走，为左右所杀。李傕等还，辅已死，傕等无所依。遣使诣长安求赦。王允曰：‘一岁不可再赦。’不许。傕等亦惧，不知所为，欲各解散，见行归乡里。陶鲁校尉武威贾诩曰：‘诸君若弃军单行，则一亭长能束军矣，不如相率而西，以攻长安，为董公报仇，事迹奉国家以正天下，若其不和，走未晚也。’傕等然之，乃相与结盟，率军数千，陈夜西行。王允以胡文才、杨整修解凉州大人，赵使东解释之，不假借以温言，谓曰：‘关东属子，欲何为耶？卿往呼之。’于是二人往，时召兵而还。傕随道收兵，必至长安以十余万，与卓故不屈、樊稠、李蒙等合围长安城，城郡不可攻，守之八日。吕布军有守兵内反，六月戊午，引傕众入城，放兵掳掠，布与战城中不胜，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出走，驻马清锁门外，召王允同去。允曰：‘若蒙社稷之灵，尚安国家，无之怨也。如其不获，则奉身以死之。朝廷幼少，视我而已，罹难苟免，无不仁也。努力谢关东诸公，勤以国家为念。’太常重复曰：‘为国大臣，不能尽报御侮，使白刃相公，去将安之？’遂战而死。傕嗣屯南宫掖门， 杀太仆鲁奎、大鸿胪周焕、城门校尉崔烈、乐伎校尉王朔，利民死者万余人，狼藉满道。王允伏地上宣平门避兵，爵等于城门下伏地叩头。帝谓爵等曰：“卿等放兵纵横，与何为乎？”爵等曰：“董卓忠于陛下，而无故为吕布所杀，臣等为卓报仇，非敢违逆也，请侍婢一廷尉受罪。”爵等为门楼，共表请司徒王允出，问太师何罪。允穷促，乃下见之。己未，赦天下，以李傕为扬武将军，郭汜为扬烈将军，樊稠等皆为中郎将。傕等守司隶校尉黄绾，杀之。初，王允以同郡宋义为左平邑，王弘为右扶风。傕等欲杀允，恐二郡为患，乃先征义弘。弘遣使谓义曰：“郭汜、李傕以我二人在外，故未为王公。今日就征，明日具足，即将安出。”义曰：“虽祸福难量，然王命所不得避也。”弘曰：“关东义兵鼎沸，欲诛董卓，今卓已死，其党羽亦至耳。若举兵共讨傕等，与山东相应，此转祸为福之计也。”亦不从。弘不能独立，遂拒就征。甲子，傕收允及义弘，并杀之。允妻子皆死。弘临命构曰：“宋义数儒，不足一大计。”傕师王允于是，莫敢收者。故立平陵令京兆赵简弃官收而葬之。使允自专讨卓之劳，是孙瑞归功不侯，故得免于难。陈光曰：“亦称劳谦君子有终极，是孙瑞有功不伐，以保其身，可不谓之智乎？”傕等以贾诩为左平邑，欲侯之。诩曰：“此救命之计，何功之有？故辞不受。”又以为尚书仆射。诩曰：“尚书仆射官之师长，天下所望，许名不素重，非所以服人也。”乃以为尚书。吕布自武关奔南阳，袁术待之甚厚。布自是有功于袁氏，自兵超略，术患之，布不自安，去从张扬于河内。李傕等构求不及，布又逃归袁绍。丙子，以前将军赵谦为司徒。秋七月庚子，以太尉马密堤为太傅，录尚书事。八月，以车骑将军黄甫嵩为太尉。赵太傅马密堤、太仆赵齐、仗节镇抚关东。九月，以李傕为车骑将军，领司隶校尉贾节，郭汜为后将军，樊稠为右将军，张济为骠骑将军，皆封侯。傕四筹管朝政，济出屯弘农。司徒赵谦罢。贾深， 以司空淳于嘉为司徒，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，录尚书事。初，董卓入关，水韩随马腾与共图山东。随腾率众诣长安，会卓死，李傕等以随为镇西将军，遣还金城，腾为征西将军，遣屯眉。冬十月，荆州刺史刘表遣使贡献，以表为镇南将军、荆州牧，封成武侯。十二月，太尉黄甫松免，以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，参录尚书事。曹操追黄巾至极北，西降之，得戎卒三十余万，男女百余万口，收其精锐者，号青州兵。操弼陈留毛玠为治中从事，玠言于操曰：“今天下分崩，剩余波荡，生民废业，饥馑流亡，公家无精粹之处，百姓无安固之志，难以持久。夫兵役者胜，守卫以才，宜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修耕植以续军资，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。”操纳其言，遣使诣河内太守张扬，欲假途西至长安，杨不听，定讨董昭说杨曰：“袁曹虽为一家，势不久群，曹今虽弱，然识天下之英雄也，当固节之。况今有袁，宜通其上事，并表见之，若事有成，永为身份。”杨于是通操上事，仍表见操。昭谓操作书与李傕、郭汜等，各随轻重至殷勤。傕汜见操使，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，今曹操虽有使命，非其诚实，亦留操使。黄门侍郎钟繇说傕汜曰：“方今英雄并起，各剿命专制，唯曹兖州乃新王室，而逆其中款，非所以负将来之望也。”傕汜乃后家报答，繇号之曾孙也。徐州刺史陶谦与诸首相共奏计，推朱俊为太师，引遗袭穆伯，欲以同讨李傕等，奉迎天子。会李傕用太尉周忠、尚书贾诩策征俊入朝，俊乃辞谦意而就征，复为太仆。公孙瓒复遣兵击袁绍，至龙凑，绍击破之，瓒遂还幽州，不敢复出。扬州刺史汝南陈温卒，袁绍使袁仪领扬州，袁术击破之，仪走至沛，为兵所杀。术以下邳陈馀为扬州刺史。四年春正月甲寅朔，日有食之，丁卯赦天下。曹操军真城，袁术为刘表所逼，引兵屯封丘。黑山别部及匈奴于夫罗皆附之，曹操击破数军，遂为封丘。术走襄邑，又走宁陵，操追击，连破之。术走九江，扬州刺史陈馀拒术不纳，术退保阴陵，集兵于淮北， 复进向寿春，与聚走归下邳，数岁领其州，兼称徐州伯。李傕欲结束为援，以束为左将军，封杨迪侯，假节。袁绍与公孙瓒所至青州刺史田楷连战二年，士卒疲困，粮食并尽，忽略百姓，也无青草。绍以其子谭为青州刺史，楷与战不胜，会召其来和解关东，瓒乃与绍和亲，各引兵去。三月，袁绍在伯洛津，魏郡兵反，与黑山贼余毒等数万人共赴邺城，杀其太守，绍还屯赤丘。夏，曹操还军定陶。徐州治中东海王朗及别驾琅琊赵玉水刺史陶谦曰：求诸侯莫如秦王，今天子越在西京，以遣使奉贡，谦乃遣玉奉章至长安，召拜谦徐州牧，加安东将军，封溧阳侯，以玉为广陵太守，朗为会稽太守。是时，徐方百姓殷盛，古时插封，流民多归之，而谦信用谗邪，疏远忠直，行政不治，由是徐州渐乱。许绍避地广陵，谦礼之甚厚。绍告其徒曰：陶公祖外慕声名，内非真正，待吾虽厚，其势必薄，遂去之。后迁国补诸御事，人乃服其先识。六月，扶风大玉薄，华山崩裂。太尉周忠勉以太仆朱俊为太尉，录尚书事。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，自称天子，陶谦击杀之。大雨，昼夜二十余日，飘没民居。袁绍出军入朝歌鹿长山，讨余毒，围攻五日，破之，斩毒及其众万余级。绍遂巡山北行，进击诸贼左资丈八等，皆斩之。又击刘石、青牛角、黄龙左校、郭大贤、李大木、余底根等，复斩数万级，解屠其屯壁。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长山，燕精兵数万，计数千匹，绍与吕布共击燕，连战十余日，燕兵死伤虽多，绍军一疲，遂俱退。吕布将士多暴横，绍患之，布因求还洛阳，绍承志以布领司隶校尉，遣壮士送布，而因屠之。布使人鼓筝于帐中，密亡去。送者夜起，着帐被皆坏。明旦，绍闻布尚在，惧，必城自守。布引军复归张扬。前太尉曹嵩避难在琅琊，其子操领泰山太守英绍迎之。嵩辎重百余辆，陶谦别将守阴平，士卒立嵩财宝，演习嵩于画壁间，杀之，并绍子德。秋，操引兵击迁，攻拔十余城， 至彭城大战，千兵败，走保谭。初，经络遭董卓之乱，民流移东出，多依徐土。遇操至，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，水为不流。操攻谭不能克，乃去，攻取绿、睢陵、夏丘，皆屠之，鸡犬亦尽，须邑无复行人。冬十月辛丑，京师地震，有星背于天市。司空杨彪免。丙午，以太常赵温为司空，录尚书事。刘瑜与公孙瓒机不相能，瓒硕与袁绍相攻，于尽之不可，而稍劫其丙甲。瓒怒，屡为节度，又复侵犯百姓，于不能治，乃遣一使奉章陈其暴虐之罪。瓒亦上于丙梁不周，二奏交持，互相非毁，朝廷依为而已。瓒乃筑小城于蓟城东南以居之。于硕请会，瓒则称病不应。于恐其中为乱，乃率所部合十万人以讨之。时瓒不屈，放散在外，仓促决东城欲走。余兵无不武，不习战，有爱民卢舍斥不听焚烧，解军事曰：“无伤于人，杀亦薄归而已。”攻为不下，瓒乃简募锐士数百人，阴风纵火，直冲突之，余众大溃。余与官属北奔居庸，瓒追攻之。三日成县，执于并妻子还祭，由使领州文书。会召遣使者段训增于封邑，都六州市，拜赞前将军，封邑侯。赞乃乌于前与袁绍等谋称尊号，协训斩于及妻子于祭事。故常山相孙瑾愿张毅、张赞等相与救于，骂赞几口，然后同死。赞转于守于京师，故立伟敦、于禄结于守归葬之。于以恩厚得众心，北周百姓留旧，莫不痛惜。初，余欲遣使奉章诣长安，而南齐人众贤曰：“右北平田畴，年二十二，年虽少，然有奇才。”余乃背礼，请以为愿。据车骑将行，畴曰：“仅道路阻绝，寇虏纵横，称官奉使，为众所指。愿以私行，其余得达而已。”余从之。丑乃自选家客二十骑，聚上西关，出塞，傍北山，直趋朔方，寻剑道至长安致命。诏拜丑为冀都尉。丑以天子访蒙尘未安，不可以贺佩荣宠，故辞不受。得报迟还，必至余已死。丑夜祭于墓，陈发张表，哭泣而去。公孙瓒怒，构求获仇，谓曰：“汝不送章报我，何也？”仇曰：“汉室衰颓，人怀异心，唯刘公不失忠节，张报所言于将军未美，恐非所乐闻，故不进也。 且将军既灭无罪之君，又仇守义之臣，愁恐燕赵之士皆将倒东海而死，莫有从将军者也。赞乃释之。愁北归吴中，率宗族及他附从者数百人扫地而盟曰：“君仇不报，吾不可以立于世。”遂入徐吴山中，营深险平场地而居，躬耕以养父母，百姓归之，数年间至五千余家。愁谓其父老曰：“今众城都邑而莫相统一，又无法治以治之，恐非久安之道。仇有余计，愿与诸君共施之，可乎？”皆曰：“可。”仇乃为约束，想杀伤犯盗征讼者，随轻重抵罪，重者致死，凡一十余条。又置为婚姻嫁娶之礼，与学校讲授之业，颁行于众，众皆辨之，至道不拾遗。北边熙然扶起威信，乌桓鲜卑各遣使致馈，愁息抚纳，令不为寇。十二月辛丑，地震，司空赵温冕。乙巳，以魏魏张喜为司空。